Thank you. Thank you.

Thank you.

水吧，山河。 Thank you. 渺渺如同 黄骠马呼唤着蒙古勇士，黄骠马浑身都是力量，免得他下冬，黄骠马死为救世军，黄骠马抵踏破山岗，黄骠马呼唤着蒙古勇士，黄骠马浑身都是力量，米诺赞。

Hazır mı ne?